官民知识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收复长安的大将军李胜反对唐德宗用张延赏为相，他说了很多理由，唐德宗不高兴。不欢而散之后，转过天李胜再次上书啊，说了很多张延赏的坏话。一面是救驾的功臣，一面是收复都城的名将，让唐德宗很为难。感情在五年前，就这位李胜大将军以神策军将领的身份进驻成都，在打败了南诏跟吐蕃胜利班师的时候，带走了成都的营妓高红。那会儿呢，这张延赏是李胜的上司，他一看这么漂亮的美人被这李胜带走了，我还惦着呢。张延赏连忙派人在半路拦截，就愣把这营妓给夺回来了。为了这位女人，李胜跟张延赏一文一武是怀恨在心呐、啊，两个人有前仇，所以今天李胜才全力反对张延赏作为宰相。不过唐德宗并没有听取李胜的意见，依然任命张延赏为左辅尉，入朝作为副相，这也算是有一步退让吧，没让当正手啊。可这么一来就埋下了一条祸患呢、啊、这叫一将一相终为冤家，将相失和，那朝廷能好得了吗？咱们再说吐蕃，吐蕃族几次入侵都被唐军打败，他的首领对部下商量，这唐朝靠的谁呀、啊、不就是李胜、马遂、浑坚这三个良将吗？我要用离间计除去这三员大将啊。吐蕃的首领派了一些轻骑兵突然袭击李胜的凤翔节度使管辖区啊！就在凤翔节度使城池下大喊说，李将军召我们来的，为什么不派人出城犒劳我们呢？合着他这一次进兵是受李胜的暗示，这分明是栽赃啊，到处散布这个谣言，给人形成一种感觉，李胜是吐蕃的内应。按说这是多么拙劣的离间计呀、啊、谁都能知道这是假的呀。李胜要帮着吐蕃，他收回长安干嘛呀？他迎请德宗返回故都干嘛呀？但是就怕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谣言。左辅尉张延赏听到这谣言之后，捋着须髯是微微一笑啊，连忙去面见天子唐德宗。陛下，李胜功高震主，他图谋不轨，勾结吐蕃，意欲造反呐、啊！把唐德宗听得也一个胡了八嘟啊！可能吗？偏赶这会儿，正赶上李胜的女婿因为家庭矛盾跟岳父闹翻了，这女婿就站在张延赏这边了。没多久他的女婿也上书告发李胜有许多罪状啊。李胜过去有一个下属跟李胜也有矛盾，这会儿也跟着添油加醋，在皇帝的报告里没少敲这李胜，好家伙，他如何如何犯上，有什么什么不法行为，我都亲眼所见，身家性命敢为担保，一个说俩说仨说的，一时间长安城满城风雨， 唐德宗也被这些谗言弄了一个将信将疑，叫这位德宗皇帝啊，看来是没多大准心骨子。李胜也听到这消息了，大将李胜很吃惊啊，自己的姑爷说自己，部下说自己，朝中副相也说自己，那这位置可就悬了。闻听此信，李胜是焦虑不安，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他把自己的子弟全都送到长安。我还在凤翔这儿为国驻守，你们都到长安，实际这就是送人质啊。人质送来还无消息，李胜又亲自上了一份表彰，告诉唐德宗，我愿意交出兵权，削发为僧，我出家行不行啊？我都当和尚了，你还说我要功高震主，谋取皇位吗？这叫什么？这叫以退为进。看的是这种低姿态，实际是将了唐德宗一军，您看着办吧。唐德宗不傻呀，收复长安是李胜的功劳，这会儿不表态不行了，他不得不出面公开表示自己的观点。朕还是信任李爱卿的，而且下了一封诏书，让李胜跟张延赏这一将一相要和好，并且把韩晃找到近前。韩晃不是负责运粮那位吗？现在也做了朝中宰相了。德宗把韩晃找到自己的跟前，并退左右，太监宫女都不能听着，委托一件事情，韩爱卿出面做东，请请张延赏跟李胜将军吧，席间撮合撮合，如能让二人尽弃前嫌，这不是大唐的福气吗？全仗着韩爱卿啊，陛下放心，老臣敢不尽力吗？韩晃回去连忙安排在自己家里边摆酒宴，以韩晃的名义，年岁身份在这儿呢，功劳比这二位也不小，把这两位愣给拘到一块儿了。或者韩晃没少了喝呀，左三杯右三杯，那二位喝得别别扭扭，他喝了一个面红耳赤，最后也不怎么喝的，咱们仨结拜得了，勉强仨人结拜为兄弟，表面上拉拢到一块儿的。可事实怎么样啊？事实并没有改变，第二年春天，唐德宗正式任命张延赏为同平章事，这就相当于正式宰相了。唐德宗亲自在宫中摆宴呢，宴会上这位皇帝拿出了一匹锦，把李胜跟这张延赏叫到跟前，这锦的两头分别系在了两个人身上，表示尽弃前嫌呢，你们应该合作同心，朕无忧矣。这李胜是武将，皇帝把话都说到这份儿了，不好再端着了，连忙跪倒，请陛下做主，犬子今年21呀，正当婚嫁之时，臣闻说张丞相的女儿尚未下嫁，能否我跟张丞相攀一门亲戚做亲家呀？好好好，唐德宗一听朕觉得不错，张爱卿以为如何呀？再看张延赏，嘿，谱大了，陛下，臣冒死谢罪，不敢应这门亲呐。得，唐德宗来下不来台，那是皇帝说话，这还敢反驳吗？分什么事儿啊？这不是喝着庆功酒，这高高兴兴的，人家家里私事，你愣拍桌子瞪眼，就给这定下来也不合适。张延赏推了这门亲，唐德宗十分尴尬，李胜是怀恨在心，当时就挂脸了。这宴席不欢而散，回家之后，李胜怒气冲冲告诉手下呀，我们这些当武将的性格直爽，杯酒之间可化恩仇啊，可是这帮文人表面上客客气气，内心记仇就记一辈子，竟是一些心狭量窄的鼠辈。光说这有什么用啊？将相终难调和呀。又过了一年， 大唐朝调集大军讨伐吐蕃呀。吐蕃向唐朝求和，李胜认为不可轻信。为什么呢？和谈好几次了，吐蕃多少次是背信弃义呀，以前不是没约定过，但是这一次不能轻易相信，应该加强军事力量，武力讨伐，把他打服了为主。这是李胜的意见。前线有一些将领认为吐蕃这一次和谈还是有诚意的，所以前线的将领们也上表彰，劝陛下同意议和。那么张延赏作为丞相，他的态度很关键，他坚决支持前线将领的意见。实际上吐蕃到底是真正的要和谈，还是假装暂缓时机，张延赏倒顾不得，他主要是反对李胜啊。张延赏马上提议让唐德宗下旨，这回跟吐蕃和亲，并且劝告皇帝不应该让李胜长期掌握兵权，不如借此机会换掉他凤翔节度使的职务，没了兵权他就不干扰咱们了。唐德宗也有自己的打算，他认为现在不应该跟吐蕃闹得这么僵，应该集中力量攻打西北的回纥，一边是西北一边是西南，两线作战朝廷也受不了，所以应当安抚吐蕃。所以下一道旨意就把李胜召回了都城，亲自接见李爱卿，朕为了百姓，为了天下，决定跟吐蕃和亲呐。你既然和吐蕃有怨，就不要再担任凤翔节度使，不如留在朝廷朝夕辅佐朕吧。李胜傻眼了，皇上说话了，你敢抗旨不遵吗？只得拱手让出了兵权呢。唐德宗对臣下一贯采用明升暗降的手法，他加封李胜为太尉，好像是军事最高长官，实际那是名誉头衔。这下可好，李胜的实职啊全被给取消了。再说这吐蕃，他们请求在平凉川这个地方举行会盟，并请唐朝派大将浑坚作为会盟的主要使节。浑坚从长安出发的时候去见了见李胜，李胜警告他，你要多加小心，警惕吐蕃背叛盟约。浑坚是心领神会啊，可这事儿啊风声走漏，被宰相张延赏知道了。张延赏怒气冲冲就来找唐德宗啊，陛下，这李胜就不愿意看到和谈成功啊，如果我们这样怀疑吐蕃，吐蕃也同样会怀疑咱们呢，怎么可能达成盟约呢？唐德宗没听明白怎么回事啊，这浑坚将军临走的时候，李胜还警告他要他提防吐蕃呢，这不诚心破坏和谈吗？唐德宗在浑坚辞行的时候又加重了语气，告诫着浑坚，爱卿一定要推诚对待吐蕃呀，说了好几遍，就差明点的你可别听李胜的。浑坚是左右为难，只能是连连叩头，陛下放心。他到达会盟地点之后，跟吐蕃一番接洽，定下了时间向朝廷上表。张延赏立即召集百官呢，当着文武面他要宣读一下浑坚的上书。李太尉就说，那李胜啊一直不是说吐蕃不可能和亲吗？如今这不是和亲成功了吗？你看看都定好时间了。太尉李胜不以为然呢，哼，我常年生长在西北，跟吐蕃没少了打交道，要讲吐蕃人的性情我最熟啊，此事未必会如此顺利呀。张延赏脸气得煞白，但是李胜有自己的观点，事实的发展证明李胜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吐蕃在会盟的现场设下了埋伏，打 打算活捉唐朝的使者浑坚，幸亏这位浑的将军命大，就在混乱之中夺过一匹战马、快马加鞭，他跑出来了。吐蕃军队趁机进攻长安城啊，兵锋直向关中。唐德宗又傻了，惊慌失措，打算逃离长安，还要走。大臣跪倒一片：“陛下，这不能老搬家呀！上一次诸此闹兵变，您就逃到了奉天，现在还往哪儿走啊？您必须坐镇都城，指导天下兵马。”张延赏这位宰相是又惭愧又害怕，惭愧的是自己有些短见，害怕的是皇帝一动怒要怪罪自己怎么办呢？这位宰相装病不出门，再不问朝廷大事了。就在这年年底，他连病带疾带害怕，是一命呜呼啊。延续了几年的将相不和，导致了一场又一场的朝廷政治危机。总算以这张延赏的辞世告一段落，朝廷被迫重新启用李胜啊，总算平定了吐蕃的叛乱。唐德宗这皇帝当的可以说是提心吊胆，就在藩镇割据势力此起彼伏、少数民族反复入侵这过程中，时光迅速向前推进，来到了公元805年。这年是贞元21年。805年的元旦，皇亲国戚按照惯例要入朝向皇帝贺岁。那新年头一天呢，这时的唐德宗已经64岁了。接见文武百官的时候，老皇帝用目四处张望，看了半天怎么就没有太子啊，不由得悲从中来，老泪纵横，当时就晕倒了。这一下病势深沉。太子怎么没来呀？太子叫李诵，因为就在3个月前，太子李诵中风，是全身不遂呀。您可别忘了，唐德宗就这么一个儿子，他能不伤心吗？所以是一病不起。20多天后，唐德宗连一句遗言都没留下来就驾崩了。太子在太极殿正式即位，就是那位唐顺宗。多么可悲呀、啊、一个全身不遂不能说话的人怎么能做皇帝呢？这位新皇帝是形同废人，既不能说又不能写，上朝时候也不能就拿那躺椅给推上来，只能在他前面挂上木杖，他躲在帷幕的后面，靠亲信太监李忠信、赵荣牛氏帮着他传话。这时从内廷发出的新皇帝的一系列诏书，每一封都大快人心。好些文武纳闷啊，皇帝都不能说话，那么这诏书怎么这么晓得天下大事的安危，这么恰到好处呢？都什么诏书啊？头一道诏书，贬斥大贪官京兆尹、道王李石，先把这贪官除了。二一道诏书，宣布停止盐铁使给皇帝的月进钱。那盐铁那是肥差呀，这帮人每个月都给皇帝孝敬钱，这个用不着了，皇帝不用再受贿了。三一道诏书，平反冤案，以前被冤枉贬逐的那些大臣都重新召回京城。四一道诏书，放出后宫女子300多人呢、啊、以后还不断的有诏书从后宫颁发全国，让那后宫女子以及名为教坊司的官家妓院的妓女600多人统统离开皇宫。还有的就是大赦诏书了，减免钱粮，停止节度使正常的进贡之外所有对皇帝的进奉，诸此等等啊。这一道道诏书革除大量的弊政，使得老百姓万分振奋，真希望出现一个全新的朝政。但是朝臣们却被这些革新措施是疑虑重重啊，病重的皇帝 能想出这样的主意吗？况且也没经过朝臣讨论，这诏书谁写的呀？诏书当然不是唐顺宗自己写的了。顺宗在做太子的时候就长期卧病了，唐德宗为了让他解闷，给他找了不少陪伴的侍读，给他读读书，消遣消遣。其中有陪他下棋的王叔文，陪他写字的王丕。这二王因为出身低微，所以对民间百姓的疾苦很了解，当时就给太子讲了大量的社会的弊政啊，并且为太子将来即位后振作革新出了很多主意，将来您应该这么这么做。唐顺宗对他们是言听计从。现在唐顺宗即位了，王丕被封为殿中丞，王叔文非正式的进到翰林院了，这二位都能够出入皇宫，所以他们以唐顺宗的名义发出了诏书，这二位是主笔。那么新任的宰相叫韦执仪啊，韦执仪跟王叔文王丕关系很好，算是同党吧。本身是关陇旧族之后，这朝里朝外里应外合，所以在朝中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派别，主要领导者就是那位王叔文。可惜呀，这些革新党政治经验不够，威望太低，是年轻冒进，又不注意团结其他朝臣，使得朝臣对他们的革新是冷眼旁观，甚至于是恶语相加。有些同党人行为也不够检点，您就拿那王丕来说吧。王丕掌权之后不是当了殿中丞了吗？但是这个人比较贪婪，他收受贿赂，甚至于在自己那床底下放一个大箱子，专门放收受贿赂的金银呢。那王叔文呢，在他母亲去世之后想违背礼法，不按照礼制规定在家守丧，这等于不孝啊，成为众人攻击的焦点。如果他们要注意这些言行，也不至于成为众人恶语相加的对象，这就有了把柄，把软肋给了人家了。当年四月，在大太监巨门真和反对派朝臣的推动下，唐顺宗终于下旨立长子李纯为太子。两个月之后，也就六月，地方实力派人物纷纷上表，请求让太子监国。跟王叔文一党关系密切的太监李忠言找不着了，失踪了，实际是被人暗杀了。七月份大太监巨文真宣布太子监国，八月份太子寿善成为皇帝，就那唐宪宗。唐顺宗呢成为太上皇了。没有了皇帝的支持，王叔文这帮改革派的同党立即遭到报复，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第二年被赐死，王丕被贬为开州司马，很快也死在任上，免了一个赐死的下场。宰相韦执仪、大文学家刘禹锡、柳宗元，还有林准、韩泰、韩烨、陈建、程颐，这八个人都被贬到远处作为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呢。这次革新的成果有一部分被保留下来，但是革新党人是彻底的失败了。由于唐顺宗退位时改年号为永贞，所以历史上就称这次短命的政治革新为永贞革新。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00，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咿呀， 关云长 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太子李纯继位，就是历史上的那位唐宪宗。宪宗皇帝登基之后，打击了以王叔文为首的革新派，这才涌现了二王八司马事件呢。不过唐宪宗也是一个享有一番作为的皇帝，在宪宗元和十年，也就是公元815年，出了一件大事。唐宪宗不是重用宰相武元衡吗？就在这一年的6月初3，这天清晨，天儿刚蒙蒙亮，这位大唐宰相武元衡带着几个贴身的随从骑马入朝。他刚刚走出坊门，突然从的暗中冲出一伙人，这帮人呼啦一下拥到了近前，照着这几位是劈头盖脑是一阵刀枪。刀枪过后，人往两边这么一撤，就听弓弦响，噔噔嗖嗖嗖，乱箭齐发呀。走在前面的这些随从当然死了，后面的随从有的腿快的吓着跑了那么一两个。那位宰相武元衡呢，他的坐马受惊而狂奔呢，被几个刺客拦住了丝缰。这马跑得有多快吧，把三个刺客带的十好几步，勉强才把这马给勒住了。众人一拥而上，挥刀砍死了大唐宰相啊，把武元衡的脑袋割下来，用破布这么一包，出溜一下子逃的是无影无踪。几乎就在同时，另一个大臣御史中丞裴度也遭到了袭击。万幸的是，这位裴度裴的人头上就受了点轻伤，捡了一条性命。转过天来，在一些国家重要机关的门首出现了没头的告示，哪是抓贼的衙门，哪都有这告示。写什么呀？勿急捕我，我先杀汝啊！多狂啊！你甭打算着急抓我，我先把你宰了。凶手嚣张的气焰令人万分痛恨，可见这帮人背后有多么硬的后台呀、为什么要杀武元衡，刺杀裴度啊？说来有原因，宰相武元衡是武则天堂弟的曾孙，算武氏后人呢、在唐宪宗这一朝两度作为宰相，那是深得唐宪宗的信任。他坚持贯彻削平藩镇叛乱的政策，削藩呢、要不说这唐宪宗享有作为呢。朝廷打去年起发兵讨伐叛乱的淮西镇承德镇，承德镇的节度使叫王承宗。王承宗深深的害怕朝廷啊，他生怕朝廷在平定淮西镇之后转而对自己用兵，所以他三次上书请求赦免淮西镇的节度使吴元济，如果宽恕了吴元济，对自己也是一个好的预兆，说明朝廷也能宽恕自己呀。特意还派自己的牙将上京游说宰相武元衡，要求武元衡是罢兵停战。可这武元衡跟唐宪宗一样是力主削藩呢、 怎么能答应这种请求啊？王承宗的亲信被宰相武元衡痛骂了一顿，赶出门去。这么一来，闹得很崩啊。所以刺杀宰相这事儿这么一发生，很多人怀疑一定是王承宗派来的刺客。其实这一件谋杀案的主谋是另一个更为阴险的割据势力，淄青镇的节度使叫李师道，是他给策划的。李师道曾经跟王承宗一起上书阻止朝廷对淮西镇用兵，李师道手下的门客给他提过建议，这大人不得不看清局势啊，皇上坚持讨伐淮西，这是谁的主使啊？这都是武元衡的主张，如果我们派人杀了武元衡，其他的宰相就会害怕，必然劝皇上退兵，那么各镇不就相安无事了吗？李师道眯缝着眼睛琢磨了琢磨，好吧，就这样设计了这一场谋杀血案。出乎策划者意料之外，武元衡被刺杀之后啊，朝廷内部不但没有说一片恐慌，反而更团结了，正所谓叫同仇敌忾啊。兵部侍郎许梦荣面见唐宪宗是声泪俱下呀，陛下，自古未有宰相横尸路旁而道不惑者，此朝廷之辱也。古往今来哪朝的宰相就死大马路边上抓不着凶手啊，这不是咱们大唐王朝的侮辱吗？他这以泪洗面，叩头带血呀，请陛下以裴度为丞相。就连那位大诗人白居易也几次上书力请穷追凶犯。唐宪宗严令在长安城内大兴搜捕，能捕获凶手的赏钱万贯，封五品高官，谁要是敢冒着胆子藏匿凶犯，那么举族而诛之，灭你全家呀。裴度不也受伤了吗？但是轻伤，现在身体稍有康复，他连忙面见唐宪宗啊，陛下，淮西是朝廷心腹大患，不得不除啊。而今朝廷下令讨伐，各地藩镇都在看着呢，他们在看朝廷是否真有决心，咱们绝不能半途而废。唐宪宗深以为然，立即任命裴度为宰相，专门负责指挥平定反叛的藩镇。不久朝廷又捕获了承德镇驻京进奏院的几个士兵，刑讯逼供，这玩意儿一通拷打，这就全都招了，承认是他们杀了武元衡。唐宪宗性急呀，你倒再问问是谁让他们杀的呀，这几位不是承德镇派来的吗？那甭问，主使就是王承宗啊，其实是李师道。宪宗一着急也不再进一步追查了，下令把这几个人处以死刑啊，宣布对承德镇王承宗发起讨伐。可是当时的唐朝廷还在对淮西镇用兵，这多线作战当然是对朝廷不利呀。再说那位李师道在成功刺杀宰相之后，他又打算派人在洛阳发动叛乱，他倒是乐不得在幕后操纵，朝廷跟承德打打你的呗。洛阳的这一次叛反幸好有人给告发了，派出来的人马被唐朝的政府军全部歼灭，经审讯之后这才发现，感情刺杀武元衡的主谋是李师道，不是承德镇的王承宗，可已经打起来也不能收兵啊。洛阳守将赶紧将主要的罪犯送往长安，唐宪宗这一次比较慎重了，他不想再增加战线了，他把这件事严格封锁保密消息，一年之后一直等到淮西镇平定之后，唐宪宗才宣布讨伐淄青镇的李师道，这叫权宜暂缓之计，而且一举平定，李师道也被杀，武元衡这案子 这才算有了一个结局，这是后话。咱们先说这淮西镇怎么平定的。攻打这淮西镇是万分艰难呐、啊。有一位名将叫李肃，他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威名。话说在唐宪宗元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817年，这一年10月15这天是天色阴沉，寒风呼啸，那雨夹着雪有多凉啊，拍到人的脸上就好像要把这层面皮打烂了一样。这天傍晚，有一支军队由打军营里边悄悄的就出来了，将旗上标着一个李字，这旗几乎被寒风冻裂，为首的将军就是那位大将李肃。这李肃可不是外人，他的父亲就是名将李胜啊，将门出虎子嘛。半夜时分，在奇袭了敌营营寨之后，李肃传令，今天晚上打了胜仗，但是战斗并未结束啊，咱们继续向东，今天晚上咱们去进攻蔡州。这蔡州是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南的汝南，这是淮西军阀吴元济的老巢啊。大伙们一听都傻了，毫无准备啊，咱们说偷袭一个敌营就完了吗？蔡州那能打得下来吗？一个个面面相觑，不敢相信呢、啊。但是这叫军令，军令如山倒，谁敢不听啊？唐朝自打安史之乱之后，咱们多次提到，地方将领是割据一方啊，有的是父子相继，有的是军将自推，互相选举。但就有一点，绝不听从朝廷的命令，说朝廷要往各个藩镇派一个将领，不接受。这在历史上就被称为藩镇割据。以蔡州为中心的淮西镇就是藩镇中跟朝廷作对最凶猛的一个。淮西镇到今天已经设立60年了，你别看它的辖区不是最大，但是它地点很关键，它卡在连接中原跟江南的要道上。淮西兵马骁勇善战，因为他们打仗经常骑那骡子，所以号称骡子军。朝廷两次讨伐都被人淮西镇给打败了。那么今天带队出征的李肃，虽然说是名将之子，可是知道底细的人都看不起他们。为什么呢？此前呢，他当了10多年的文官，你别看他爹是名将，这儿子会不会打仗这还两说呢。唐宪宗启用李肃，让他接手这支军队。李肃到这的时候，这个军队刚刚打了败仗，被淮西军打的是士气低落呀。李肃到这之后发表文告啊，小谕三军，为什么朝廷派我来呀、啊？朝廷知道我李肃柔弱而懂得仁慈，我这人比较有度量，那么现在话讲我比较低调，我能够顾全大局，所以派我来安抚你们。至于打仗那不是我的特长，用不了多久朝廷还会派大将来专门指导你们战争，我就是来安抚军心来的。大伙心想，这玩意儿可能吗？果不其然呢，没多久他也不管什么操练人马了，甚至于这个军队纪律的约束还不如先前了呢。可是与此同时，有些举动又与众不同，比如说原先军中养了很多歌妓，现在李肃将军把这些歌妓都遣散了，你们回家吧，该干嘛干嘛去。他自己跟士兵吃一样的饭，没事也不在那帅帐里边坐着，他是挨个病号房的去看呢，有多少伤病员受伤程度他都要一一慰问安抚吗？就这样持续了半年过后，这才慢慢的恢复操演人马，还是偷偷摸摸的，好些伤病员已经伤愈了，小不言的跟淮西军打了这么几场小仗， 所谓小仗，那是极其小规模的前哨战，哎，全当是操演人马的一次演练吧。你别看这小仗每战都胜，这使得士气低落的唐朝政府军哎有了一点士气。李肃对被俘虏的淮西军的将领士卒是特别的宽容，力争取得他们对朝廷的认同啊，好言安慰，有伤的还帮着养伤，乐意回去的还派人送走，绝不杀害，不乐意回去的就留在我这儿用吧。他甚至把人家一名叛将叫李佑的作为自己的先锋，这是委以重任呐。好些人想劝又不敢说，你这样的人万一反复了，那不等于给人家通风报信了吗？但是李肃对叛将是十分的相信，尽管手下部将很多不理解，但他有自己的把握。就这样准备了三年多的时光，除了打小仗没有正式对淮西军开战。而淮西军因为常年作战，淮西镇里的经济是残破不堪呐，老百姓最可怜了，吃树皮食草根，再加上吴元济政权，这吴氏领导者极其残暴，甚至禁止百姓在街上窃窃私语，有瞎点头站着瞎聊的就杀了，晚上不许点烛，你说点蜡烛不允许，所以民情怨恨，将士也心存不满。现在呢，吴元济把自己的精锐部队调到了北边，在北线抵挡唐朝军队的主力，而这时天降雨雪，敌人难免会掉以轻心呢。李肃恰恰抓住了这个机会，利用天气对敌人的麻痹，他要雪夜偷袭。李肃带领军队顶风冒雪，连夜跋涉70里，在第二天早晨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来到了蔡州城外。李肃带头往城墙上爬呀，因为城里毫无准备毫无提防，主力都调到北边去了，守城空虚。李肃带领士兵爬的那叫城墙，谁还不跟着玩命啊，杀死了守门的敌军，打开城门放下吊桥，命令城墙上的士兵继续击帮打更，好像都跟以往一样。李肃的军队是悄无声息偷偷的就进了蔡州城了，一下就包围了吴元济的衙门。吴元济做梦也梦不到说在这大雪大雨交加的夜晚会有唐军杀到家门口啊。听到脚步声，起先没怀疑，以为是前线军队回来，是不是取什么东西，拿点冬衣取点物资啊。等到内城城楼梆点声不对，那时候城分内外城啊，他的衙门在内城，一听这梆声怎么有点乱呢。吴元济上城这么一瞧啊，一看那旗号傻了，是唐朝政府军的旗号，哎呀，他连忙指挥1000多名亲兵赶快拼死抵抗，1000来人措手不及，难以调动，没有准备，前后用了不到2天时间，这内城彻底被荡平，吴元济被抓了俘虏了，这个最顽固的藩镇终于是一举荡平啊。宰相裴度来到蔡州，将军李肃全身戎装是叩见迎接，裴度连忙下马上前伸手搀扶啊，李肃将军奇功一件呐，陛下一定会重赏将军，大唐万万子民一定会感谢将军的。李肃连忙拦住了宰相裴度的话，大人不可过于对我亲切，这儿的军民多年没有见到朝廷的威仪了，请大人示范朝廷的威仪。那意思您甭跟我客气，该摆谱摆架势您得摆出来，让他们看看上天使者的威风。裴度多聪明，马上正襟危坐，李肃重新施礼，裴度是端坐受拜。 在李肃的陪同下检阅军队啊。从此蔡州成为了共卫朝廷的重镇，再没有发生反叛的事件。淮西镇被平定之后，各地藩镇都受到震动了，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割据气势终于被压了下来。李肃雪夜袭蔡州，成为中国军事史上奇袭战力最成功的一件。唐宪宗萧藩终于获得成功了，骄傲也就随之而来。这位唐宪宗有自己的喜好，喜欢什么呀？喜欢神仙术，对佛教很有兴趣，他盼望着能靠佛教无边的法力来维持统治，所以经常往外派那些大使，特殊的大使叫功德使啊。什么任务？让他们到各地的寺庙代表自己去烧香。功德使得知说法门寺有这么一段神奇的传说，就上奏唐宪宗说法门寺护国真身塔内藏有佛祖释迦摩尼的佛指骨舍利呀、啊。相传每30年一开塔，这一开塔则岁丰而人安，应该奔法门寺啊。就在唐宪宗元和14年，这年正月，唐宪宗派太监到凤翔把佛骨舍利迎到长安，宪宗皇帝亲自是顶礼膜拜，还把这佛骨留在宫中供奉3天，然后送到各个佛寺是轮流供奉。长安城里边好佛的王公贵族官吏百姓纷纷前往瞻仰膜拜，是施舍金钱呢、啊，有的甚至于倾家荡产，这也不知犯了多大罪过这么买安心。一时间整个长安城掀起了一股佛教的狂热。没人反对吗？有啊，那位大文学家当时的刑部侍郎韩愈对这股崇佛狂热很反感，他毅然写了那篇《见佛骨表》上书唐宪宗。在文中他说道，古代中国的皇帝以及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等圣君都很长寿，百姓也很安居乐业，可是自从东汉汉明帝时引入佛教之后，各朝之战乱而灭亡，南北朝时候信佛，国运何其短暂呢。南朝的梁武帝虽然说做了48年皇帝，而且3次舍身同泰寺，但最后怎么样？被侯景之乱逼得活活饿死。可见佛不可信呐、啊，百姓愚昧，他们见皇帝如此敬佛，自然也不惜以家产性命去崇信佛法。外国使者来朝，陛下不过在宣政殿接见一次，而且还不允许他们在民间妖言惑众，何况是枯朽之骨啊。古代君王凭吊死者都要使巫祝用桃木去除不祥啊，现在无故取污秽之物膜拜，对皇帝是有害无益。韩愈请求把这段指骨交付有司，投注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祸。好，这一下可捅了唐宪宗肺管子了，他要把佛骨舍利烧喽，那不是烧完流出来的吗？连着烧，就不信烧不坏。这一下激怒了唐宪宗，他把上表拿给了宰相们看，你们看看，这是韩愈的上表啊。大臣们一看，陛下有何主张啊？以朕之意，你们定个罪名，朕要让韩愈以死谢罪。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1977年那个初秋，刘峰被我们逐出了红楼。

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 满纸荒唐言， 瞧啊，比那画好上了十倍。 一把心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云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解其中味， 扔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贾云想给王熙凤送礼，就找他舅舅借点冰片。他舅舅怕他还不起不借，正没辙呢，巧遇街坊倪二。那倪二主动借他银子，并且说，我信得过你，不用写文约，也不要利息，你呀、啊、趁早快走，你到我家给我老婆送个信儿，叫他们早些关门睡觉，今天晚上我不回来了，倘若有急事儿，就叫我女儿明天夜早到马贩子王二家来找我。说完晃晃荡荡地走了。贾云拿着银子心里琢磨，真没想到倪二慷慨大方，哎，我得邀邀这银子到底够数不够数。他往前走了几步，就看见前边有一家钱铺，便进到里边求伙计把银子给称了称。真像倪二说的，是15两3钱4分2厘。倪二没撒谎，贾云心里踏实多了，收起银子到了家门口，先到隔壁把倪二的话捎给他的娘子，这才回到自己家。这倪二啊是好人呐、啊、你别看都说他是泼皮无赖，老贾家摊事之后，倪二帮助贾云去救贾宝玉，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再说贾云回到家里，一看母亲正在炕上捻线呢，见他进来就问，这一天你上哪去了？贾云恐怕母亲生气，没敢说到捕是人家借货物的事儿，只说到西府里找梁二爷找个活干，又问母亲吃饭没有，母亲说吃了，给你留的在那灶上呢。贾云过来端起来就吃。第二天一大早，贾云拿着钱到前门外一家大香料铺买了冰片麝香，然后到荣国府一打定贾琏真出门了，就直接奔后院。到了贾琏院的门前，就看几个家人拿着大扫帚哗哗正扫院子，里边有人喊了一声，别扫了，少奶奶要出来了。贾云一看，说话的是周瑞媳妇。紧接着众星捧月相仿，凤姐儿出来了。贾云知道凤姐是最喜欢奉承又讲排场，她毕恭毕敬地抢上前去请安，婶子你好啊。凤姐连正眼也没看，仍往前走，只是随便问了一句，啊，贾云呐，你母亲好啊，怎么也不来我们这儿坐坐？他这一阵子身体不太好，倒时常惦念着婶子，本来想瞧瞧，哎， 又来不了。 哟，你可真会撒谎啊，我要不提起他来，你就不说他想我了。 婶子，我哪敢在长辈面前撒谎啊，昨天晚上我们娘俩还提你呢，说婶子身子骨单薄，事情又多，全仗着精气神儿照料得周周全全的，要是差一点儿，早累得不知什么样了。 凤姐听了这句话，满脸带笑，不由得止住脚步。哎，怎么喊么样的你们娘俩背地里提我呢？ 哎，这里有缘故，只因我有个朋友，家里有几个糟钱儿，开了个香铺，身上还捐了个通判，前不久放任到云南什么州府，连家眷全去了，就把这香铺给关了，剩下的货呢，该给人的给人，该贱卖的贱卖，像细贵的货就给了亲戚好友，送给了我一些冰片麝香，我就和母亲商量了，若是转卖也卖不出原价，谁家拿银子买这个干什么呢？就是有钱的大家也用不上几分几钱就够了，要送人，嘿，没人配使这种东西。这么着我就想起婶子了，往年我见婶子用大包银子买这东西，今年贵妃宫中也得用，所以就拿来孝敬婶子了，哎，也就不糟蹋这种东西了。贾云一边说一边把锦盒举过去让凤姐看，现在进了四月了，眼看到五月五端阳节，凤姐正在操办东西，也该买香料了。要不说送好不如送巧，送得有用。听了贾云这番话，凤姐又得意又欢喜，觉得又省钱了，便命凤儿接过你云哥的东西送回家去交给平儿。 是， 凤儿接过锦盒走了。凤姐冲着贾云说， 嗯，你还真知道好歹，怪不得你叔叔常提你。 贾云一听这话说到正题了，故意地问，叔叔提到我了？凤姐本想告诉他叫他种树种花，又一想，慢着，我刚收了他东西就说让他种树种花的事儿，倒叫他看不起我，好像我没见过这点香料似的。 对，今儿个先不提，于是把话咽了回去，又随便说了两句闲话，就往贾母那边去了。 贾云也是刚送完东西就提事儿，也不好意思，只得回家。但回家吃了饭，又想起昨晚宝玉叫他到外书房等，便又进府到贾母一门外书房去找宝玉。只见宝玉的书童明烟除药正在一块下棋，那几个年轻小的在房檐呢掏巧窝。贾云进来一跺脚，嘿，猴头们又淘气，你干这损事干什么？吓这些小厮呼啦下全跑了。明烟急忙迎过来，哟，云二爷有事吗？宝二爷没回来，您到书房坐坐，我看看二爷上哪去了。说着明烟走了，贾云就进了书屋，他看字画和古玩，有一顿饭的功夫还不见明言回来，正烦闷，忽然身后有脚步声，往外一看，有个十六七岁的丫头正往这边走，细一看身材苗条，体态轻盈，眉清目秀，黑黑的头发。这个丫头一眼看见贾云正瞅她，便抽身躲在一旁。恰巧这时候明烟走过来，看那个丫头在门前，忙说，好好，我正抓不着个送信的呢。贾云也连忙出来问明烟，明烟说，等了老半天也没见人过来呀，这回行了，哎，他就是你宝叔叔房里的。说着冲那个丫头说，好姑娘，你进去带个信儿，就说后街上云二爷来了。那个丫头听说是本家人， 就不像刚才要回避，反而把贾云上上下下仔细地看了几眼。啊、哦，依我说，云二爷先请回家去，有什么话明儿再来。今儿个宝二爷没睡中觉，晚饭吃得早，吃了晚饭他又不大爱出来，难道让云二爷在这挨饿不成？贾云听这丫头说话爽快俏皮，想要问她名字，可因为是宝玉的下人，又不便多说，只说好吧，我明天再来。说着就往外走，走出五六步回头一看，那个丫头还站在那儿看呢。到了第二天，贾云又来到荣府大门前，可巧凤姐要去北院那边给婆婆请安，才出门上车见贾云来了，便命人把他叫住，隔着车窗笑着说，我说贾云，你好大的胆子，你敢在我眼前弄鬼，怪不得你送东西给我，原来你是有事求我。昨天我才听你叔叔说你那天求了他了。贾云说，是是是，求叔叔这事儿，哎，婶子就别提了，我昨儿个正后悔呢，早知这样我早就该求婶子，这会儿早该办完了。 嗯，这才对， 都怪你，在你叔叔那儿没指望了你才来找我。婶子，这可辜负了我的孝心，我压根儿就没这个意思，要有昨天还不张口求婶子吗？今天婶子既知道，我舍不得要把叔叔放在一边，求婶子好歹疼我帮帮忙嘛。 好啊，早告诉我，我早就办了嘛，通过多大点的事儿啊，耽误到这一会儿，那园子里要种花种树，我一时又想不出什么人来，你早来不就完了吗？既是这样，婶子明儿个就派我吧。 这个事儿你还得谢谢你叔叔，他要不跟我说，我不管你的事儿。这么办吧，过了晌午来领银子，后个就去买树苗种树。说完命人驾着宝马厢车走了。贾云当时心花怒放，心想这银子总算没白花呀，嘿，我借的银子这回也能还上，还能挣一半。趁着高兴劲儿，贾云又来找宝玉，谁知宝玉一早就到北静王府去了。贾云呆呆地坐到晌午，打听凤姐回来，便写了个领票来领对牌，到了院外有人一通报，彩明走了出来，要了领票进去，批了银子连对牌一并交给贾云。贾云接了一看银票，批了200两，差点乐得蹦起来，马上到银库交上收牌票，领了银子回家。第二天贾云五更就起来了，先找倪二把借的银子按数奉还，千恩万谢。那倪二见贾云有了银子也不客气，接过银子仍旧收好。再说贾云谢过倪二，带上50两银子买树苗，上哪儿买呀？出府城门往南有个花匠叫方春，到他家里买树苗。您听啊，领了200两银子，50两就够了，剩的比支出大多了。要不荣宁二府将来怎么败家呢？从当家人王熙凤贾琏这就开始往外倒腾，从大家往小家拿，你想那个大家能好吗？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再说贾宝玉，因为贾赦有病，贾宝玉探病回来之后，他又到了北静王府，天已经晚了，见过贾母王夫人回到园子里换了衣服准备洗澡，一叫袭人，袭人不在，让宝钗请走了。麝月和另个丫鬟呢，一个回家给老娘庆寿，另一个回家养病，还剩两个丫头，一个秋纹，一个碧痕。 让两个人去滴漏水。这会儿宝玉喝茶，他又不愿意指使老妈子，就自己拿碗倒茶。忽然身后有人说话：“二爷，别烫手，让我来倒。”接着有个丫头过来，把宝玉的水碗接过来，把宝玉吓一跳。嗯，他抬头一瞧，是个丫头。哎，你从哪儿来的？啊，我是从后院，才从里间后门进来。二爷，你没听见脚步声啊？说着把茶递了过去。宝玉接过来，一边喝茶，仔细打量这个丫头。只见她穿着几件半新不旧的衣裳，一头乌黑的秀发高挽着发髻，长过脸儿，细巧身材却十分俊俏美丽。宝玉笑了笑问：“你是我屋里的人吗？”“ 是啊。”“ 那我怎么不认识你呢？”这个丫头笑了：“我从来不进来端茶递水，拿东送西，只在外边干点粗活，二爷哪会认得我呢？”书中暗表，这个丫头叫小红，就是贾云在书房那见着这个孩子，他来就是想说贾云的事儿，还没等说呢，外边有脚步声，秋文和碧痕进院了，俩人滴了一桶水，一边聊着衣服，一边互相抱怨。这个说：“你弄湿了我的裙子。”那个说：“你踩了我的鞋了。”可把小红吓坏了，他急忙迎了出来，因为在这个大户人家，等级观念特别强，在屋里伺候人的那是大丫鬟，干粗活的是小丫鬟，不能到屋里去，这是有规矩的。小红往外一走，正被抬水的秋文看见了，俩人有点纳闷，把水桶放下了。哎，小红，方才叫你提着水，你说有事儿，这会儿怎么跑到二爷屋里干什么去了？那个小红说：“我是从太太那边办事儿回来，我的手绢不见了，上后头去找，正赶上二爷要喝茶，没人应，我才进屋倒茶，姐姐们就回来了。”就这么句话，秋文碧痕嫉妒之心油然而生。呸，你也不拿镜子照照，配地茶水不配啊？那个说：“明儿个凡是要茶呀，要水呀，要东西事儿，都叫他去吧。”俩人你一言我一语的闹着，小红低着头觉得特别委屈。就在这阵儿，一个老妈子进来传话：“明儿个有人带花浆种树，丫头们不许在园子里晒裙子什么的啊，土山上拦着幔帐，不能乱跑。”秋文问：“谁来监工？”“啊，是后街的贾云哥哥。”秋文碧痕不知道，小红心里明白，哦，就是那天在外书房见到那个人。这小红无故被他们俩奚落挖苦一顿，觉得特别委屈，一夜都没睡呀。第二天没精打采的出来了，他正在扫地，一抬头看见袭人招手叫他，袭人是叫他去黛玉那里借喷壶。这小红离开怡红院直奔潇湘馆，刚走到翠烟桥，就看见远处山坡上拦着幔帐，才想起昨天有人说了在这种树，扭身一瞧，贾云正坐在山上监工呢。小红想过去又不敢，借了喷壶就回来了，还是无精打采。他总幻想在门前能看着贾宝玉说上几句话，他哪知道贾宝玉给王子腾的夫人办寿去了，没回来。不但是小红在这盼宝玉，王夫人也盼。今天王夫人叫贾环下了学到他这屋来，带什么呢？抄写几页金刚经。贾环便上了炕，命人点上灯，拿枪作势的抄写起来，字儿没写几个，谱挺大，一会儿叫彩云倒杯茶，一会儿叫玉川捡件蜡花，一会儿又说金川挡了灯影，丫鬟们素日就讨厌他，所以这会儿都不理他，